宝贝儿，我爱你。 够了。 下面还有呢。 不用了。PK。 你看这多好，能激发人的斗志。 滚。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 第54集， 谢成岩在队伍频道里都快笑疯了，深深地觉得他小舅舅太有才。 活该，让他非要来孝敬你，终于遭报应了。 江晨还没开口，只听频道里响起一声熟悉的轻笑。 你们在说什么？ 二人同时一怔，谢成岩瞬间出了一身冷汗。他们刷怪时一直没用队伍频道，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挂机的方景行，现在是碰见讨厌的人这才用的。幸亏他刚刚没有得意忘形的喊人，不然就完了。 你怎么来了？ 直播没意思，过来看看。 他那边的隐藏剧情已经打到了给小作精占卜师找药材，粉丝们都在刷有坑。其实也是他不知道直播能干点什么，刚好借着找药材耗时间。他组的是俱乐部的人，在他们去找药材的路上点了跟随，摘下眼镜挂机，换了另外一套设备上了这个号。结果刚切换到队伍频道，就听见了谢成岩的大笑。 你们在哪儿啊？ 在暮色草原，你快来，有好戏看。 说话的功夫，梦中取魂再次扑街，他暂时躺在地上没动。 我觉得不对啊，兄弟们，这一个个强得过分了吧。 他也是有点技术的，算是一个高手玩家，谁曾想能被虐到这种程度啊。他一厢情愿地分析， 大佬说最近总有人找他 PK，那些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比如想把人虐到商号之类的。我操，你们快来掩护我们。 他说着站起身，选了一个脆皮准备拖延时间。磨了五分钟，只见二三十个玩家呼啦地冲过来把他们给围了。 打不过就叫人啊。 几位新人满脸懵，不明白这是捅了什么马蜂窝。梦中取魂是唯一不懵的，他快速结束 PK， 趁乱跑到大佬面前拉着人就走。谢成岩愣了一下，起身要追，却被玩家拦住了路，半天才挤出来。江晨本是想看他干什么，见他带着自己到了传送点便睁开了。 等一等，青岩， 你最近是不是总被骚扰？ 算是吧。刚刚那些是你喊来的？ 嗯，我求帮会的人过来帮个忙，我觉得有人想算计你。 他伸手要握住对方的肩。 你放心，我帮你查。 江晨的眼皮微微一跳，下意识想拍开他。这时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握住了梦中取魂的手腕。方景行刚出传送阵，抬头就对上了他们。看清某人的 ID 后，他嘴角的笑意顿时加深，及时挡住了这只找死的爪子。 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他看着对方，装得恰到好处。 哎，你不是那个主播吗？听说去年把粉丝弄流产了。 谁说的？别造谣。 我听我一个主播朋友说的，还说你用钱把这事儿压下去了。 他造谣我。 他还说这事儿不可能瞒得那么紧，想查的话还是能查到的。 梦中取魂头皮发麻，嘴上冷笑。 弄点不知所谓的证据就想泼脏水，想太多了吧。 他眼见翻车，便对封印师道， 对不起大佬，骗了你。 我是个主播，但我确实觉得今天的事儿有问题，你等我查清楚就来告诉你。 他一秒钟都不想多待，免得再被爆更多的料，急忙走了。方景行看得满意，望向封印师。 他这个人没下线，为了直播效果什么事都敢玩，没对你怎么样吗？ 没有。 二人走到一旁的湖边，等着谢成岩来会合。方景行听他们说完大概的过程，觉得自己多虑了，依这小子的性格吃不了亏。那几个新人呢？ 被粉丝群殴扑街了。 方景行笑了笑，见他们没事儿，便在湖边挂机又去直播了。梦中取魂离开这片野区，找借口下播，查了查暗名，听说有可能是方景行，吓了一跳。 什么？ 不可能。 另一个朋友道， 方队正直播呢。 梦中取魂去看了看，发现果然在直播，又切回到了游戏里，见暗名还在线，便知道不是方景行。 不是就好，我一定饶不了他。 被记恨的方队和队友采了半天的药，终于采购一定的数量，换了下一片区域。他心里惦记封印师，忍不住再次挂机又回去了。刚回来，耳边便是砰砰几声炸响，只见瑰丽的暮色草原上，谢成岩和封印师并肩站在不远处的湖边，身边围了一圈烟花，一束束冲上高空，绚丽的炸开。谢成岩是突然看见别人放，想起自家小舅舅回归游梦，竟一点牌面都没有，便补上了欢迎仪式。他嫌还不够，又买了几包萤火虫在湖边放了。星空、烟花、萤火虫，整个画面唯美极了。方景行还没走近，频道上先给了反应。梦中取魂喊过一嗓子人，喊完没多久就下了播。先头部队自认为救了大佬，意犹未尽，便留在草原没走。另外一些则是没直播可看，想来凑热闹，因此他们都知道十方巨灭在这边，根本不需要走近核对 ID。 报新亮，懂的都懂。 有人发了一张截图，玩家们点开发现是封印师和刺客放烟花看萤火虫的图，场景十分浪漫。 啥意思啊？ 是我想的那两位吗？ 是，我也在现场。 单看时装也看出来了吧？ 其实刚刚大佬说过他们不是情侣。 可能啊，青岩不满足，下了猛料。 看来本府第一盆狗血终于要落下帷幕了。 这种时候对比实用，效果更佳呀。哎呀，爱情啊，勉强不来。 他又发了两张截图，各玩家看了看，一张是二人并肩放烟花，一张是单人靠在树上被突突。他们一时唏嘘，感觉能在这两张图上找到曾经为爱卑微的自己或者身边熟悉人的影子，便有些同情暗明师，想知道暗明师现在是个啥心情。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